殷秀梅的歌曲《长江之歌》。 挑担茶叶出山啊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啊人。扁担轻又轻哎，茶叶飘香歌不停落，你问我山来何用，我想江边上哎种茶人落哎，桑木扁担轻又轻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落，有人

绝头，苍啊苍的笑，挥起绝头，抬起花儿苍，苍啦啦啦，苍苍啦啦啦的笑，抬起那个花的不要好忙，花里神啦啦出的气，苗苗大地非常有壮，一年大夏凉凉凉，他妈粮食存起了威光，啊哦，吃的是白面馍，热腾腾，小米饭那么香又香。

堂堂治水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程琳演唱的《会不会太可惜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音乐在旅途下半时段。 说过永远不会忘记

我看见一座座山，一座座山。